喂，好簡單啫嘛，即係去到一個嚴重嘅債務危機，跟住然之後個主張，屌唔好撚還錢咯，唔好撚還咯，唔好再緊縮政策，即係其實係一個以一個反緊縮政策嘅綱領，然之後咧帶嚟到呢個咁樣嘅最大嘅政治效益，結果咧就成為呢個咁嘅新任嘅呢個咁嘅希臘總理啦，以極年輕嘅歲數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上咗任之後，咁點咧？咁究竟會點樣去處理呢個咁樣嘅債務問題咧？咁樣咁啊處理嘅方法咧就相當之好嘅，就係唔還咯，諗住就係唔還。第一就係、是、嗱，即係因為希臘嗰、那個由呢個咁樣嘅金融海嘯至而家一路都係未復甦咯。咁跟住然之後係國內嗰個情況啦，因為債務嘅問題咧一路都惡化緊啦，經濟嘅情況亦都一路惡化緊啦。咁之前就因為接受咗呢個咁樣嘅各國嘅即係歐元區嘅盟友嘅援助啦，咁樣咁就簽署咗啲緊縮嘅政策咁樣，咁就收緊一個社會嘅福利嘅開支啦，咁同埋就係要慳錢啦，減少呢個咁嘅政府嘅投資啦，咁啊希望令到政府本身嗰個財政趨向穩健啦，咁但係喺發展落嚟咧，似乎就對希臘嗰個振興經濟咧係冇幫助，因為希臘係冇嘢啊嘛。希臘真係有啲咩咧？有啲咩乜嘢嘅出產咧？嗰啲產出咧，嗰啲咁樣，你係旅遊咯，跟住然之後出產希臘出產咩？我唔撚記得咗，希臘出產生果要。系冇乜第二嘅出产，系有啲水果啊，有啲果物嗰啲咁嘅出产嘅。如果你知道嘅话，喺 chat room 度更正下我。以我记忆中系净系得生果，好似得生果嗰啲咁嘅嘢出口啫，比较大规模。咁跟住然之后咧。跟住然之後，即係跟住然之後咧，咁就主張即係新任呢個咁嘅政府咧上台咧，第一就係反對緊縮政策，就認為緊縮政策咧係對於呢一個咁樣嘅振興經濟咧係沒有幫助嘅。第二咧就係處理嗰個債務嘅問題咧，就係、即係好撚少人有啲咁嘅政治綱領，係主張係違約嘅。主張就係話，即係仲要係大家 agree 去違約喎，就係大家不如就呀呢啲一筆勾銷啦。如果你哋唔撚追我債，咁我財務咪好撚健康啦。哇，真係好撚異想天開，即係難怪係會令到大家覺得就係話，哇，真係好撚有魅力喎，咁都講得出。即係你咁想象就得啦咁樣。咁但係實質上你要面對嘅就係一個即係 歐元國家嘅。嘅追債咧，其實因為你簽咗約噶嘛 嘅問題啦，嗰啲咁樣。OK， 好啦，咁就呢、這個咁樣嘅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咁啊上台啦，真係正式上台啦咁樣。咁啊反緊縮政策，反對再進行緊縮嘅政策。咁甚至乎咧就主張咧就話應該咧學習咧，好似係美國咁樣嚇、啊，就用呢個咁樣嘅刺激經濟嘅方案咧，去拉動個經濟。咁但係你點樣刺激咧？係即係以自己去類比美國咧，講就講得好漂亮，但係事實上係。唔可能發生咁，因為你唔係美國啊嘛，你唔係掌握住呢個咁樣嘅全球世界貨幣嘅印鈔權啦，你唔係掌握住呢個咁樣嘅，你唔係掌握住呢個石油啦，你亦都唔係掌握，你亦都即係再講一次佢冇咩出口經濟實力噶啦咁樣。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咁就到啦，你話調你話違約咁樣，我唔還錢嗰啲咁樣，或者係我唔依照嗰個咁樣嘅，我唔依照嗰個咁樣嘅歐元區歐元嗰個聯盟嘅承諾去緊縮。去進行緊縮政策，咁你可唔可以咁做呢？咁你係一個主權嘅國家嚟嘛，你當然可以咁做啦。但與此同時，你亦都係歐元嘅成員國嘛。如果你唔去做歐元嘅成員國所去要求嘅緊縮嘅政策承諾，同埋做你嘅還款，即係你其實還款就一定還唔到噶啦。好老實講，但問題就係話你還唔到款，你仲可以再繼續向呢個歐洲央行去要求緊急嘅貸款。要求緊急的貸款，或者是繼續要求其他歐元的成員國去，即是德國啊那些，德國法國啊，去繼續去援助你，都是可以的，都是會做的。但是當然啦，你有借必然有還的啦，你再繼續去這樣去借貸，就必然是會有更多的要求，例如要你財務變得更加穩健。喂，我作為債主，我梗係希望你有更好的還款能力啦。咁你開源開唔到啦，咁希望你節流啦。咁但係咧，佢最勁嘅地方係乜嘢咧？齊普拉斯最勁嘅地方咧就係佢認為，即係佢嗰個綱領就係話，緊縮政策無助經濟發展。 咁但係呢，你如果唔遵照呢個緊縮政策呢，佢又唔願意退出呢個歐元區喎。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覺得歐洲係屬於所有歐洲人嘅，幾撚勁呀，呢就係政治家嚟㗎嘛。喂，歐洲係一個大家嘅家庭，你冇辦法無端端話我唔係一個家庭嘅成員嘅，呢個家係屬於大家嘅，我都係有份嘅嗰啲咁嘅，所以你哋唔能夠用你哋嘅霸權罔顧罔即係立亂去決定我哋希臘嘅前途嗰啲咁樣。 佢真係好有霸氣嘅，因為佢接受呢個德國雜誌訪問嗰陣時咧，就話對呢個新政府，即係佢哋自己希臘政府嘅嚟講咧，緊縮計劃咧已經失效啦，要求延長救助計劃呢啲只不過浪費時間，係毫無意義嘅事嚟嘅。但係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咁記者再追問啦，喂，咁你會唔會退出歐元區咧？覺得希臘，咁佢就話佢就冇咁嘅打算嘅，佢覺得咧係仍然咧希臘係應該要留喺歐元區嘅。 係啦，咁啊，屌我嚟將我同嗰啲重複一次，做乜撚嘢啫？屌鳩你！佢咪講咗咯，即係歐洲係大家嘅家庭，嗰啲係歐洲人嘅大家庭，佢係唔會退出嘅嗰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咁但係喂，咁你咁咪你玩曬，你咪玩曬，你要繼續用歐羅，但係又唔守人哋嘅遊戲規則，咁你有咩把柄？個把柄就係呢個咁樣嘅歐元本身個結構性嘅問題。之前我哋節目講咗，如果你可以立亂踢人走嘅話，咁你成個歐元成立嘅目的就會變得好奇怪啦。即係原來係冇援助機制嘅。咁但係咧，希臘即係齊姆拉斯呢個上台咧，因為佢呢個霸氣嘅表現咧，又提供咗一個藉口去俾歐元咧，即係或者呢個咁樣嘅歐洲嘅一啲強勢國家有比較強烈嘅理由，就係喂佢耍賴耍到咁樣喎，會唔會有更強烈嘅理據可以將佢踢走咧？嗰啲咁樣，咁關鍵就會喺今個禮拜就會出現啦。因為咧之前咧就佢哋就進行咗一個咁樣嘅談判啦，進行咗一個即係 歐元區嘅財長會議， 進行一個會議啦，咁就係提供咗 offer 嘅咁樣，那個 offer 係點樣？ 咁佢就要希臘接受將而家涉及總值2400億歐元嘅救助方案咧，咁啊協議就延長6個月咁樣，咁啊要佢今個禮拜五之前咧，咁就即係俾翻個回覆。咁因為咧就要喺3月之前咧，俾即係佢回覆完之後咧，俾其他國家咧再開翻會，咁啊接唔接受咁樣，咁所以就要佢喺今個禮拜五之前回覆啦。如果唔係咧，3月嘅嗰時咧，咁佢就會即係孤立無援，冇辦法再得到歐元區同埋呢個 IMF 呢5年嚟俾希臘嘅一個救助貸款。 係咁你可唔可以講 detail 啲啊？佢個 offer。而家現時嗰個 offer 係乜嘢？因為我唔記得啲 detail。嗰個佢而家對嗰、那個即係星期五之前要回覆嗰個咁樣嘅援助嗰個 offer 係乜嘢？同埋嗰個條件係乜嘢？你有冇噶？你哋有冇噶？有冇人有噶？ 佢咧就話要喺週五之前，即係頭先講實施嗰個2400億嘅歐元救援計劃啦。咁咧，如果得咗咧，就會啟動呢、這個70億嘅歐元嘅緊急資金咁樣咯。 嚇、啊！咁但係個要求係咩？ 要求 係咩？你幾個都冇啊？你幾個木頭撲你個街啊！屌你老尾！等我仲講咁多嘢同你爭取時間食屎啊！你真係咁係即係呢個係其實已經係放遠咗身段㗎啦。這個咁樣嘅歐洲央行嗰一邊係放遠咗身段，係願意提供呢個緊急貸款嘅。咁但係當然啦，個條件咧當然係要求佢繼續去進行呢個緊縮政策啦。咁同埋亦都係要呢個咁樣嘅這個咁樣嘅希臘咧，喺嚟緊嘅償還債務上邊咧，有一啲額外嘅條款啦。咁但係咧，希臘咧係旋即咧，即係希臘嘅財長咧係旋即咧就即刻咧就否決咗嘅，同埋咧就打開口牌咧，就係話咧，佢哋喺原本咧係正式開會傾之前咧，其實咧即係呢個咁樣嘅財長會議咧，這個咁樣嘅歐洲央行嗰邊咧，原本係有一個更好嘅 offer 去同佢哋講，跟住然之後咧，佢哋先埋台傾嘅，但係埋到台咧就結果咧都係要求佢哋進行翻緊縮政策，咁佢哋覺得咧就係不可接受啦。就係、是、不可接受啦。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當然啦，即係呢、這個咁樣嘅財長嗰方面咧，就覺得係係即係歐洲央行嗰邊咧，就覺得就係話，喂，當然係否認啦，當然係冇一啲咁樣嘅事情啦。咁同埋係即係大家只不過係即係 希臘嗰方面咧就係、是、堅持，就係話你一定要放寬嗰個緊縮政策嗰個條款，唔能夠硬性規定，唔能夠硬性規定佢一定要進行緊縮政策。咁但係而家換取到個條件咧，就係、是、咧只係換取到歐元區，就係話至於是否進行緊縮政策咧，係存有一定嘅彈性嘅，即係可以話即係呢樣嘢仲有斟酌嘅，究竟緊到咩地步啊？係咪一定要緊曬啊？你都可能可以向到嘅選民交代。但係齊普拉斯呢方面咧就完全就唔同佢傾，喂。弹性太 weak 啦，我哋而家唔系要弹性，我哋要直头就系话唔需要遵守你嘅紧缩政策，然之后你继续提供援助，要去到咁样嘅地步，嗱咁咧就真系好难拗，咁就系好难拗啦。咁所以咧，破裂嘅机会咧就好高嘅，但系究竟系唔系真系去到礼拜五就会破裂咧？我自己就好。即系我唔够胆判断，因为如果系呢、這个咁样嘅欧洲。呢、這個咁樣嘅歐元區嘅首腦啦，呢班大佬啦，德國啊、法國嗰啲咁樣，係強硬將希臘踢走嘅話咧，呢、這個咧係會有好大嘅問題。嗱，留意係乜嘢？留意佢哋呢個咁樣嘅會談之前咧，齊普拉斯上台之後咧，上任之後咧，第一個接受訪問或者係第一個去接觸嘅一個國家咧，就唔係同德國啊，唔係同呢啲咁樣嘅法國啊，或者係啲傳統嘅，即係你 suppose 要去同佢交涉嘅一啲咁樣嘅國家，歐洲國家。去進行呢個咁樣嘅首先進行呢個咁樣嘅外交會面啦。佢第一個進行外交會面嘅國家咧就係、是、俄羅斯。咁點解會咁做咧？呢、這個當然係一個好大嘅信號啦，同埋一個政治手段啦。因為希臘係處於一個即係。地中海嘅位置啦，佢亦都系一个有一个地缘政治上面嚟到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点讲啊，即系一个战略嘅重要位置。虽然佢本身希腊呢个国家冇乜嘢，但系如果希腊变成咗个亲俄罗斯国家嘅话咧，咁俄罗斯对于嗰个欧洲嗰个影响力同埋势力喺军事上同埋地理上喺地缘上面嚟讲咧，就会对一啲欧洲嘅大国造成一个好大嘅压力同埋威胁啊！所以咧，希腊系一个虽然佢冇乜特别嘢，但系咧喺地缘关系上面嚟讲咧，佢系处于一个欧洲嘅一个关防嘅位置嚟嘅。如果一旦呢、這个咁样嘅希腊落咗喺俄罗斯手中，又或者变成咗一个希腊嘅俄罗斯嘅盟友的话咧，对成个欧洲嘅影响系会好巨大。咁所以虽然喺一个表面上嘅条款上面嚟到讲咧，齐普拉斯而家嗰个姿态咧，已经系去到。歐元嘅歐羅嘅成員國，理論上係完全不可接受嘅狀態嚟噶啦，理論上係一定係應該將佢踢走噶啦。咁但係問題咧，去到而家咁樣嘅地步，如果你真係踢走咗佢咧，尤其是齊普拉斯咁激進嘅主張啦，同埋咁大膽嘅作風嘅話，佢會唔會忽然之間搖身一變，變成咗呢個咁樣嘅 親俄 嘅國家咧？即係譬如你見到佢上台之後好多舉動咧，都係令人好震驚喎。譬如佢嗰、那個碼頭嘅業務咧，原本已經係上屆政府已經進行緊私有化工作啊，那個係關中國事嘅，那個應該係中遠海外嘅發展項目嚟嘅，已經進行緊一個簽好曬合約啊，已經係進行緊一個咁樣嘅進行緊一個私有化嘅程序去最後階段啊，臨門一句佢都會嗌停佢嘅，佢話因為呢個上屆政府應承你嘅，屌你我選過我就唔可以應承你，因為我冇撚睇過條款，我要收翻嚟，我要再做過。喂，如果係咁撚樣嘅話，咁以後同你國家簽訂嘅合約都只能夠簽四年嘅啫，或者簽五年嘅啫。咁唔撚搞得㗎喎，大佬做下你可以忽然間 stop 咗佢 cut 咗佢喎。咁所以呢就係呢個係一個當然啦，齊普拉斯佢之所以能夠上台，就係因為一啲咁激烈嘅主張，咁激進嘅主張。但係事實上希臘冇咁嘅實力㗎嘛，即係冇呢個實力去 support 佢而家講嘅主張喎。譬如佢去講就真係相當之美好啦，就係話哇，我哋點解唔參考美國嘅做法？美國都冇進行緊縮政策啊，美國咪一樣喺呢個咁樣嘅美國咪一樣喺呢一個咁樣嘅金融海嘯危機入面重新企翻起上嚟嗰啲，咁但係你兩方面嘅實力係完全不能夠相提並論嘅嘛？ 人到銀紙啊嘛！ 呢個係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嘅嘛。但係你話齊普拉斯咪傻嘅咧？佢又唔係傻嘅。你從佢一開始就接觸俄羅斯，一上任就去接見俄羅斯嘅內事，你係睇得出所有嘢其實實質上底，你點樣振興經濟呢啲都係假嘅，呢啲都係假嘅。最主要就係其實玩緊一個政治手腕，就係話你夠唔夠膽 拍我走，你一拍我走，我就即刻180度轉變㗎啦，我就唔再係，我就唔再係歐美嘅盟友嚟㗎啦。咁所以呢件事呢，尤其是係俄羅斯同呢個歐美國家，即係當然啦，俄羅斯而家都慣低咗啦，屌你老味，俄羅斯喺呢個咁樣嘅喺美國強大嘅經濟實力底下，喺呢個盧布大幅貶值嘅情況底下，都冇辦法啦，冇辦法啦，都唯有簽署呢個條款，就係、是、去承諾就唔去嚇、啊，再去干即係去干預，即係有幾點條款啦，我唔記得咗條款係咩，總之就係、是烏克蘭嘅嘢，我唔撚理啦嗰啲咁樣。咁但係俄羅斯之所以會簽呢個咁樣烏克蘭嗰個咁樣嘅，我再唔再干預嘅條款，係因為喺烏克蘭嘅北部本身就已經有大量嘅俄語區存在啊嘛。佢就算承諾咗佢唔去干預，嗰啲地方都係會有一個離心喺度嘅， 傾向去嗰邊。 因為淨係佢哋嘅語言、佢哋嘅文化習慣本身就已經係傾，就已經係親俄羅斯啦。就算你冇一啲軍事援助嘅話，烏克蘭始終都係會長期處於一個不穩定嘅狀態。俄羅斯要去搞佢，亦都不於急於一時。都不急於一時，所以你話烏克蘭嗰個危機，雖然俄羅斯係已經慣，普京係已經慣低咗，因為美國玩嘢，美元嘅大幅波動，令到石油嘅價格大幅波動，令到呢個咁樣嘅俄羅斯嘅盧布急速貶值，去到一個近乎破產嘅邊緣，搞到普京頂唔順，所以佢都唔同你去逞一時之強，於是乎就同你簽署個條款，但係因為佢唔急於一時，佢唔急於一時，所以嗰、那個對於歐美國家嚟到講，俄羅斯嗰個威脅係依然係存在嘅。咁如果係喺呢個咁樣嘅歐元嗰個債務問題上面嘅爭拗，踢走咗呢希臘，跟住然之後令到佢變成一個親俄羅斯國家，咁喺成個地緣嘅政治環境底下咧，就會出現一個好大嘅變化。咁所以究竟去到禮拜五，而家講就講禮拜五係最後通牒啦。但是究竟禮拜五嗰個最後通牒係會點樣呢，我而家都唔夠膽講，但係我覺得會相當之好睇囉。如果真係覺得去到冇耐性，真係要烹走呢個希臘嘅話呢，我覺得係相當之精彩嘅一個即係國際政治嗰個大嘅變動囉。咁 實在係其實好似 我係相當之期待 嘅。但肯你頭先講呢，歐洲都係買去炮，因為睇返你補充返頭先個資料，因為德國呢其實同一路喺度傾嗰陣時呢，德國呢都表示呢就願意呢只要希臘願意去延長呢個計劃呢，德國呢就唔會再堅持一定要咧希臘去執行曬所有而家計劃嘅條款，就包括咧嗰啲咩依個可以商討一下依個放寬財政盈餘嘅目標啦，即係你嗰個數可以減低啲啦，同埋你出售政府嘅資產嗰啲條件咧，都仲可以傾下嘅咁樣。 咪就係話有彈性咯，但係又有彈性咯，但係齊普拉斯嗰方面就覺得有彈性唔夠啊嘛，淨係講有彈性唔夠啊嘛，你要承諾我要徹底地賴債，我要賴到極限。 唔敢 還。係啊，即係而家希臘係一個歐洲嘅亞視嚟噶嘛。即係佢個歐洲嘅亞視嘅地步，你就大家都要買佢怕㗎啦嘛。咁但係當然你有一個方法就係你釘佢牌囉，你釘佢牌囉。但係歐洲嗰個情況就唔同香港嘅情況囉，就係、是、香港嘅情況就係你唔釘到佢牌啦。歐洲嘅情況就係你釘咗佢牌，你其實本身嗰、那個之前嗰個會議其實歐洲已經係即係歐洲財長啦，即係呢個咁樣嘅歐羅嘅聯盟呢，其實已經係相当之放下身段嘅，系好放下身段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齐普拉斯，我觉得系呢一仗系过咗火位咯。已经其实佢嗰个发烂渣，无论系会见俄罗斯啊，或者系强势嘅呢个咁样嘅彻底赖债嘅姿态咧，其实已经收到成效噶啦。你已经系逼死咗呢个咁样嘅欧盟，呢、這个唔系欧盟 ，sorry， 我讲错咗，呢、這个欧罗嘅成员国系已经系愿意放低姿态，就系话，哎，好啦，我就你啦，你细路仔发脾气嗰啲咁样，咁但系去到琴日嗰个结果就系话，喂，有弹性都唔捻得，我要彻底地嗱，我总之我点样都唔紧缩啦，咁样，咁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即系个势系喺佢哋度嘅，但系问题就系去到咁嘅地步，系咪一个聪明嘅做法咧？咁样，所以即系就算喺齐普拉斯上台，大家都即系好激烈嘅争议，就系究竟齐普拉斯适唔适合去作为一个咁样嘅国 家元首呢，咁样究竟咁具有革命色彩嘅一个咁样嘅人物，究竟能唔能够领导到一个国家呢？咁係呢个係一个关键嘅考验嚟嘅。事实上佢係嗰个魅力係好够啦，佢亦都作风好大胆啦，呢即係提出嘅嘢都好破格啦。咁当然喺我哋嘅角度嚟讲，你亦都有一个角度嚟讲，就係话好无赖啦。但係嗰个收放嘅问题囉，去到咁极端嘅情况底下，如果去到对方已经软化，你稍微都唔收一收嘅话呢，咁就礼拜五到底会唔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嘅变化呢？小弟係相当之期待嘅嗰啲。OK， 咁就好啦，休息一阵先。